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。经典九六九，连接经典五周年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我们都很渴望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要么没钱，要么没精力，要么太懒没有计划。有一个武汉理工学院2017届毕业生张一之呢，大学假期去了十几个国家，50多个城市，毕业前花了一个月去了十几个城市，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，所有的旅费都是他打工和创业得的。这就是别人的人生啊，我们也要为过上这样的人生而努力了吧。 身边绕，我的心情特别好，歌声特别高，那一个女孩的微笑，心里感觉多美好，怎么忘不掉。 看你看照一照，希望还能看到， 看你看照一照，幸福千万别跑掉， 看你看照一照，终于让我找到， 我要对你大声宣告， 不想牵吹吹风说好不好，你说好不好，两个人走一走，管他那边西东说好不好，你说好不好。夏天夏天夏天夏天 有多美， 想 说一根数据线要38000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如果你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数据线的话呢，可能会有点点不自在，因为这款数据线呢，在充电的时候呢，会有微动，就像是母亲为胎儿输送营养物质一样的那种颤动。设计师说，这个创作灵感呢，来源于我们人类对手机的沉迷。这款数据线的单价是5687.2美元，折合人民币3.79万一根。边充边动的数据线，你会买吗？ 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，

感觉就是如此畅快。 三年前呢，成都九零后小伙子阿武辞职之后呢，拍遍了青海、新西兰等地的星空。2014年，他在巴郎山拍下的双子座流星雨照被 NASA 还有每日一天文图采用。追星途中，他经历了挑战，也收获了爱情。现在他的老婆会彻夜陪他一起去守星星，这可能就是属于他们的浪漫了。手牵手，一步两步，抬头看天上的星。恋爱小甜事发布了一条微博，引发了热议。她男朋友呢是内蒙古人，第一次送她的礼物是一只羊，说是托朋友早上现杀了，第二天空运过来的。然后当时整个人就懵了，但她男朋友说这是内蒙古最浪漫的事儿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有网友笑喷说，没毛病啊，这就是纪梵希小羊啊，羊比口红值钱多了呢。

阳博汉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218项有关于孤独对健康的影响，涉及了400万人。研究发现说，和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相比，孤独的人早亡风险呢高达 50%， 得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可能性比其他人呢要高 30%。 朋友少的人寿命会少6年呢。建议大家呢多出去走动走动，交一些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，养养宠物什么的。没有人陪你聊天的话呢，欢迎加入我们的龙虾团，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我把微博群里面的龙虾和你一起分享，一起来聊天吐吐槽，生活就这么轻松惬意的过了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

飞翔。 每日邮报的消息，近来公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说，今年英国的瓶装水销量呢是17.7亿升，超过了可乐同期销量17.2亿升。研究人员说，这项数据的改变呢，是因为英国人现在终于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碳酸饮料了，开始更多的关注健康和摄取优质水了。我以前都喜欢喝冰的，现在开始养生了，都是喝热茶，喝白开水。希望你也可以每天想一想，可以为自己的健康再多做一点什么。 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一笑话我，你所有成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。

是种幸福， 是种幸福。 把怀疑大脚踢开，我不骗你不猜， 你不猜。 傻傻的，深深的爱，爱有你我感觉满足，连塞车都是种幸福， 是种幸福。 把怀疑大脚踢开，我不骗你不猜。傻傻的，深深的爱，爱有你我感觉满足，连猜这都是种幸福。把怀疑大脚踢开，我不骗你不猜， 两 人傻傻的，深深的爱，爱有你我感觉满足，连猜这都是种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